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欣赏根据中国民歌改编的乐曲，曲目包括《鄂伦春小唱》《兰花花》《走西口》《敖包相会》《知道不知道》《天呜呜》《小河淌水》《小白船》《采槟榔》《感生灵》《送你一只玫瑰花》等。

成